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从《仁义往事》这本书聊起，跟大家说了不少北京仁义的演员和幕后故事。剩下的这点时间，咱们来介绍一部北京仁义比较新的话剧作品，它就是2016年首演，最近刚刚又在仁义舞台上演出了新一轮的原创新京味话剧《玩家》。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剧情啊，《玩家》的故事是围绕着京城大玩家靳伯安祖传的元青花瓷瓶展开的，一个承载着靳家血泪的瓶子，一个40多年没人见过真容的瓶子，成为了玩家之间的一个传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收藏在民间不断升温，京城的新老玩家为争夺稀世藏品展开了心术与智谋的明争暗斗，师徒之间的互相承担，父子之间的摩擦冲突，对手之间的勾心斗角，人的情感与命运在瓷器和人心的真真假假中跌宕起伏。作为一部精彩的群戏，玩家留给观众的不仅是一个充满起伏的故事，更是满台鲜活的人物。无论是冯远征扮演的老一代玩家靳伯安一生求真，还是由严瑞扮演的新一代玩家齐放，有着仁义和局气，都让人看到了京城玩家真正的精气神儿。梁丹妮扮演的关婶宽容善良，王刚扮演的蝈蝈李玩物不丧志，杨佳音扮演的宝二爷有些反面却又喜感十足，可以说每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这部话剧的编剧是刘一达，他从小就泡在胡同大杂院里，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写作经验。由于故事贯穿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当今21世纪这三个时代，剧中的人物从穿着、语言到做派，都带着浓郁的北京特色和时代气息。当年用粮票换铝锅，用外汇券买彩电，如今手串佛珠盛行，各种日常生活细节展现给人们的是一幕幕北京人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剧中还有着北京话十级大测试的地道京片子，比如玩意儿、幺蛾子、逗闷子、拔粪子，对于观众来说简直是太过瘾的语言艺术展示。今天关于北京仁义的人、事儿和作品，咱们就先聊这么多。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大家应该也不陌生，来自隐藏乐队的一首《在北京》。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北京， 走在长安街上， 在北京 很多漂亮的姑娘， 在北京 烧香去雍和宫， 在北京 逛着您家 门内，他们家在学院路， 我们哪儿都去过， 所以隐藏对北京很熟。 海淀全是学校， 可买电脑的商店， 五道口全是外国人，还有 CD 店， 店里能去后海， 去三里屯喝一点儿， 哪儿都有卡拉 OK， 拱起有些地板， 晚上除了跳舞喝酒聊天还有别的， 第二天起床以后 你绝对还在飞呢， 出租车有1块2、1块6两个价格， 交通一般还成， 但会有点堵车， 饭馆 烤鸭和炸酱面， 鬼街吃火锅，太多选择我的天，早起来去香山， 感觉到大自然， 别忘了 回来时顺路去颐和园， 北大有个朋友辛苦。